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，指出要努力在降低虚高药价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、完善基本医保和分级诊疗制度、发展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方面取得新突破。日前，中央印发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，并决定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。国家发改委、交通运输部和公安部三部门发布通知，决定在交通出行领域开展严重失信行为专项治理工作。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指导意见，将适应需求调整培养规模，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。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知强调，学校一律不得把外购散装的冷食类食品、生食类食品、裱花糕点等高风险食品直接给学生食用，谨慎购买散装熟肉制品。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7号所进行的比赛当中，中国选手再获8枚金牌、3枚银牌和7枚铜牌。深圳多部门联合约谈滴滴公司相关负责人，责令滴滴平台于9月底前完成4项全面整改工作，否则将对其采取联合惩戒、撤销经营许可证、App 下架等措施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969。 朋友别哭，一首在 KTV 点播率很高的歌曲，属于词曲演唱俱佳的华语经典，有很多唱这样一首歌唱到一半就哽咽的场面，可见音乐的渲染力。尤其是里面的朋友别哭，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，简直是把朋友之间的情谊诉说得无以言表了。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吕方，朋友别哭。 我也有

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听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家邮政局发出通知，8月27号至9月5号期间，对寄往北京市的邮快件将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制度。天津市公布天津市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工作实施方案，指出2018年年底前要将该市的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天以内。周五起，北京城六区将按照重大节日标准开启景观照明，此次布置大部分花坛花卉将一直沿用至国庆。即日起，网上北京市公安局将上线试运行，为广大群众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公安业务在线服务。市城管委和市交通委联合发布意见，公共停车场将按照不低于10%的比例配建充电桩。8月29号起，北京地铁7号线、8号线、9号线、10号线将缩短运营间隔，实现4条线路同时提高运力。今年9月1号起，将全面推行小型汽车、货车和中型客车跨省异地检验，实现全国范围的通检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互联网时代，我们越来越依靠朋友圈去了解一个人了，朋友圈已经成为了我们主要的社交阵地。有一条专家说3天可见说明人们自我封闭倾向很严重的微博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看到这条微博的反应是哪有那么严重啊？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，朋友圈是怎么设置的呢？你又是如何看待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的？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 需要死

的心，就是你逃避的角落。岁月的脚步应该是那么痛苦，你和我就像没有灵魂的躯壳，仿佛只是雨还是眼泪，是清醒还是昏醉，是付出还是受罪，是错还是对，分不清是雨还是眼泪，好让我孤独走在朦胧雨里，好让泪水洗去我空虚，雨水冲走我所有的心碎，好让泪水洗去我空虚，雨水冲走我所有的心碎。

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，车五飞扬。 东风悦达起亚全新小型 SUV 逸跑正式上市，此次共推出了两款车型，售价区间为6.98到7.98万元。此前逸跑已经在今年北京车展期间正式发布动力搭载1.4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。这款新车采用了家族式设计，前脸配备了虎啸式进气格栅，绿幅以银色金属材质修饰，十分精致。两侧头灯组造型细长，内部配有透镜，下方保险杠造型棱角分明，两侧的黑色饰板内嵌有 LED 灯带，极具个性。底部设有银色的护板点缀，凸显了年轻运动气质。这台车换装了全新样式的多辐式轮圈，搭载了16寸的轮胎。此外，新车还采用了当下流行的双色车身设计，造型也更为时尚动感。车身的尺寸方面，新车长宽高为4100、1735、1503毫米，轴距为2570毫米。车顶配有银色行李架与可开启式的天窗，配合底部的黑色护板，凸显其 SUV 的定位。逸跑内饰整体以黑色调为主，且加入了橙色饰条与镀铬元素修饰，凸显了活力动感。中控台配备了嵌入式的大尺寸显示屏，并支持百度 CarLife 等多媒体系统，科技感十足。三幅式的方向盘加入了银色金属材质装饰，同时配备多功能按键，前方双圆盘仪表与行车电脑显示屏相结合，界面清晰易懂。动力方面，新车将搭载1.4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，最大功率为69.9千瓦和73.6千瓦。传动部分，新车将提供6速手动变速箱或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，百公里综合油耗最低仅5.4升。逸跑承载着东风悦达起亚向中国 SUV 市场不断扩张的青云之志，担负着品牌提升的重任。至于能不能让销量低谷的起亚有所回升，就看它上市后的表现了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别太指望你。